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。 Thank you.

长，这是银台的诗歌。 母亲，母亲。

身上雨无力满天， 听众朋友，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会。